的影子锁上城窗。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我俩守在你窗外。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秦琪。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近日西北地区中部和东北部、内蒙古大部、江南大部等地有6到8度降温，局地可达10度以上。全国31省份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出炉，上海、北京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跨过40000元大关，其中上海最高达到48339元。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近日提醒赴印中国公民，严格遵守中国印度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切勿购买、运输、携带违禁动植物及其制品。近日，由美国一公司开发生产的共享电动滑板车即登陆纽约和巴黎市场后，开始尝试进入意大利市场，并率先在米兰开始试运营。英国西南铁路公司近日举行为期5天的罢工，要求解决日益增长的暴力事件所带来的列车安全问题。近日，北京西站管委会为新疆200名贫困学生捐赠御寒冬衣、书包以及30000元慰问金。从数字创意博览会上获悉，首部 4D 城市 IP 电影《漫游朝阳》正式亮相，用动漫卡通化的手法将建筑 IP 化融入 4D 特效，展现朝阳日新月异的变化。由香港导演刘镇伟执导的电影《功夫联盟》近日举行首映礼活动，主演赵文卓、安志杰、陈国坤等出席，分享影片拍摄的幕后故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5度，最高气温17度，西南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5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7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在6到18度，丰台在4到18度，大兴在4到17度，海淀在5到18度。接下来听到九来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秋天不妨动一动。秋天呢，一般气温下降，气温下降，但不要急于添加过多的衣服，使身体有抗御风寒的能力，增强身体抵抗力。但秋冻也不能过头，有支气管炎、胃炎等病史的人呢，要注意适当保暖，防止旧病复发。秋季服装款式以宽松为好，衣料以柔软下垂或棉布料为好，穿薄而多层套装的比穿厚而单层的衣服保暖性更好。而最外层的衣服呢，应该选用轻而能容量大量气体的衣料。虽然说2018年只剩下1/6左右的时间，但是我知道你们想去玩的心情呢，一点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有的听友甚至已经开始规划明年的旅行了。而今天英奇要告诉大家一个爆炸性的好消息，如果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你手中有浙江高铁票，恭喜你，简直赚翻了。因为未来一年频道洛阳龙门的高铁票可连续5天半价游洛阳，优惠时间为2019年9月30号之前。优惠政策全国各地乘高铁到站为洛阳龙门站的旅客呢，可以持纸质车票在到站之日起5日内到洛阳市部分景区现场购买门票，享受半价优惠。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心动了呢？北京到洛阳龙门的高铁每天的车次有5趟左右，路上用时仅需4个小时左右，大家周末完全可以走一趟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来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 Y 世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all ready to roll？ 70的年代，不过我最 high， New School， 别人从来不跟谁 goodbye。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酷，男男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里转动，左右摇摆，手上一直神功。Hip Hop 电视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 80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紧裤子紧上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 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整夜、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管你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忘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Come on！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让我们向快乐崇拜。